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翘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电视剧《如懿传》在历经多次排播变动之后，将于今晚在腾讯视频独播。这部清宫传奇剧讲述了乾隆废后乌拉那拉氏一生传奇，是编剧刘濂子继《甄嬛传》之后的又一部作品，也是42岁的周迅首次挑战清宫古装剧。由艾米舒默、米歇尔·威廉姆斯等人主演的喜剧电影《超大号美人》将于本月28号在全国上映。电影倡导女性的自信美，讲述了微胖女孩瑞妮曾深陷自卑情绪，后来因一场意外完成华丽蜕变，踏出一条人生新道路的故事。经典特工系列电影的最后一部《碟中谍六：全面瓦解》近日发布挑战极限版特辑，视频通过对导演及众主创的幕后采访，还原了汤姆·克鲁斯为完成五大特技而命悬一线的惊魂现场，展现了他自始至终超越自我不停歇的拼搏精神。影片将于本月31号在全国上映。由新锐导演唐高鹏执导，王学兵、马伊琍、朱庚佑主演的电影《渭泽之路》近日发布旅程版预告。影片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西部戈壁深处的凶险却不失温暖的故事，将于9月14号在全国上映。电影《黄金兄弟》全新发布了一首由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钱嘉乐、林晓峰演唱的新歌《一起来一起走》，同时发布的还有同名 MV。 影片将于9月21号在全国公映。韩寒执导的新片《飞驰人生》将于2019年大年初一在全国上映，影片演员包括了沈腾、黄景瑜、尹正、腾格尔、赵文轩等人。这是一部赛车题材的动作喜剧，沈腾出演男主角，一位想重返赛场的赛车手。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北京通州到大兴段今天正式通车，首环高速线路全长940公里，途经河北省张家口、涿州、廊坊、承德以及北京市大兴区、通州区等地。本次通车的通州到大兴段是全线最后的段点，本段道路通车之后，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将正式成环运营。昨天全国医生迎来中国医师节，这也是我国首个中国医师节。中国医师协会举行庆祝大会，并颁发了第11届中国医师奖。中国医师节是继教师节、记者节、护士节之后，经国务院批准的第四个行业性专属节日。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亦庄国际会展中心落幕，15个国家166家企业的500多个展品参展，现场参会参展人数 28.2 万人次。在线观看直播人数达到1470多万人次，大会期间签约合作意向总金额达到89亿元，创下历届大会之最。在昨天闭幕的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北京学生共斩获24个等级奖，其中一等奖11项，全国最多，在各省份当中成功卫冕冠军，实现自2002年以来的第17连冠。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对， 这么一个这个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 哎，我这两个大老爷们儿啊，在直播间里边过的节、啊。 对对，那天咱们三个人其乐融融嘛，是吧？ 我七点还过了一个呢。 哦，你七点还过了一个？ 我七点还过了一个专说七夕的呢。啊， 也是俩大老爷们跟着吗？ 可不是嘛。哎呦，太幸福了！哎， 你就差一个成七个男人了。 特别有文化那块啊！ 刚过去的这个为什么要提到七夕节？因为七夕跟其他的我们看到的很多中国传统节日一样，现在也都纷纷加入到了电影档期、 哎、 啊。也就是说，七夕啊也是个档期，还别小瞧。 你我跟你说，《精灵旅社》这个题目就起得特别好，疯狂假期， 疯狂假期。嗯、 不知道 都没怎么放假， 是吧？ 但是依然是一个疯狂假期。 哎，可不是吗？啊， 到哪儿疯去了？ 哎，到电影院疯去了。别误会啊。哎， 那今天呢，我们周一小盘点，从七夕开始，还是要回顾一下上个周末啊，大家。刚才张亮问的那句话，到底把钱花哪儿了？ 嗯， 我们看看这个影视大盘当中，全国和我们北京啊，到底哪些电影能够成为这个排行榜当中的前几位？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周末小甜点。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因为是七夕档期，所以有很多影片呢，等于是在争夺啊，在七夕档期当中过节的人们。 嗯， 我们来看一下，在全国大盘方面，排在前五位的电影分别是：第五位《精灵旅社三：疯狂假期》啊，被赵亮刚才说准了。这部电影呢，累计票房已经达到1.21亿啊，1亿2000万， 还排第五。 嗯，这是全国大盘。一会儿我们再看北京大盘，其实有很好的对比。 嗯， 排在全国大盘第四位的周末排行第四位的是。快把我哥带走， 然后好过七夕是吧？ 这是一部电影的名字，但是在这之前，确实我们可能关注这部电影的朋友很少很少啊。 对对对对， 这部电影在这个七夕确实是一匹黑马，它已经拿到了累计票房1.34亿的成绩， 嗯 啊，排在了全国大盘的第四位。 哎， 那么再看看排在第三位的是，吴亦凡、梁朝伟和唐嫣的《欧洲攻略》， 欧洲攻略 累计票房1.37亿， 哎，还不错了哈。嗯，没有中了我们的魔咒是吧？ 我们来看看排在第二位的是全国大盘第二位《巨齿鲨》，它的累计票房是8.1亿，这已经是第二周的成绩了。 嗯， 那么我们看看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永远在《巨齿鲨》上头的《一出好戏》。 哎呦我天哪！哎呀，太好可怜呀、 啊！这个《一出好戏》呢，在第二周依然票房方面的这个成绩是很抢眼啊，它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11.25亿。 嗯。 刚才回顾的这是全国大盘在上个周末的表现，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数据表现呢应该都还是比较不错，虽然在当中有一些口碑可能不是很好。 嗯， 那么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看看各位啊，在北京过节的朋友，过这个七夕的朋友究竟选择了哪部电影。在北京的大盘方面，我们看到排在第五位的是电影欧洲攻略，也就是在大盘全国大盘方面排在第三位的电影，在北京的这个市场上看来它不是那么受欢迎， 没有那么多人去看四哥哈。 对，累计票房我们刚才提到的1亿多当中，在周末收获的北京票房仅仅是435万左右。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看四哥吗？ 啊， 因为快把我哥带走了。 对，排在他的上一位，也就是北京大盘第四位的就是电影快把我哥带走，他的北京方面的周末票房是495万。 嗯， 排在周末票房北京市场的第三位的是我们来看到的这一部啊，这个就比较厉害了。刚才说到了它跟全国大盘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刚才看到全国大盘第三位的应该是电影欧洲攻略，对不对？ 嗯。 那么在北京方面，更多的朋友把选择权，把选择的这一票投给了精灵旅社三：疯狂假期，这个还是对你的胃口的。 对， 也就是说在北京的这个各位观众选择的时候都是跟着赵亮的步伐在走。精灵旅社三啊，这部在北京居然排在第三名。 可是我还没有看。 还没有看。 马上票房又会上涨。 又会涨。对。这部电影在北京的周末截止到目前为止收获票房是1034万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排在北京方面第二位的是巨齿鲨，它的北京票房在周末的三天当中1181万。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一出好戏，北京方面收获票房1779万。这个很有意思啊，刚才说到的两个这个对比呢，我们在这么多周，也就是连续大概排了有7-8周的时间里面，确确实实没有看到北京和全国大盘方面有如此大的差异。 嗯， 刚才的欧洲攻略在全国里面排在第三，在北京只能排在第五，险些就败给了前不久的那部特别红的那个首富啊，西红柿首富要跌出五位了。 哎，是是是啊，这个欧洲攻略大家的这个 评论吧， 啊， 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致的 啊。 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周一的小甜点当中啊，这个小盘点当中，到底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上榜的电影，他们的评论如何？来看一看，我们刚才说到的几部电影，在上个周末同时上映的，分别有《精灵旅社三》《疯狂假期》《欧洲攻略》以及《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还有一部《美食大冒险之英雄会》，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没有提，上周我们也没有提的《快把我哥带走》。 哎，对，这个片儿确实是一匹黑马，嗯，啊。 今年刚才赵亮说了，这七夕节呢，刚好赶上周五了。这对电影市场来讲是一个不小的刺激， 哎，特别好， 大盘据说涨到了，人家用了一个词儿叫疯涨啊，涨到了4.69亿， 嗯， 4.69亿，其实在平常的周末当中也算不上是最好成绩，因为上一周还是5亿的成绩呢， 对， 但是呢，这个4亿在什么时候就算是好成绩了？在每年的七夕这个档期里面，这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哦，是这么来看的哈， 5年以来七夕节的最高成绩。 哎，那么这个说来也挺怪的哈， 嗯， 你看这些电影，它没有爱情电影啊，就是当然有点爱情元素， 哎， 是吧？ 说对了 啊， 这回这个七夕过的是没有爱情 啊，反正要不就是啊的吓唬人啊，要不就是嗷嗷的。害怕啊，嗯！ 一 出 好 戏 啊，一出好戏，巨齿鲨 全都在岛上呢，是吧？ 对，一出好戏，巨齿鲨，我们刚才提到，它应该是第二周了，所以呢，很多人可能开始没有看好，说这两部电影还能延续它的辉煌，但是我们看到新进来的呢，可能还是这个后劲不太足， 嗯， 所以呢，没有能被这个一出好戏和巨齿鲨让开的这个大盘啊，没有在这当中占到很好的份额， 嗯， 所以巨齿鲨和一出好戏票房依然是非常抢眼，尤其是一出好戏排片仅有13.4%。仍然排在第一位，它是以9894万的成绩坐上了单日榜的冠军，非常厉害。 我觉得这两部电影也是赶上好时候，因为马上这个《碟中谍六》还有这个《蚁人》啊 啊， 这大片儿要来了， 赶紧跑啊！ 哎，他们这个你看这个票房，这已经收获不错了哈。 是 这一周再积累积累，嗯，我觉得应该奔着他们的预期可就去了。 是积累还是鸡肋呢？ 哎。 七夕过后呢，我们看到其实还是有很多电影要来，那提提上一周来的那些新片吧，好吧。 嗯， 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个新的类型呢一般好像跟爱情都没什么关系啊，喜剧类电影，欧洲攻略算是动作类电影是吧， 嗯， 然后乌龙院之笑闹江湖是打情怀牌的喜剧电影， 喜剧，对， 然后精灵旅社三疯狂假期，我们说了它是给加了点，强加了一点七夕元素的动画电影， 哎，是 这个当中的精灵旅社三是迪士尼发行，皮克斯工作室出品，所以呢应该是口碑相当好，前两部因为太好了是吧， 嗯， 所以呢这一部呢很多人是当成哎这个情怀的延续，不过呢在我们看到的评论当中有人认为是很好的，因为它的豆瓣评分目前是7.0分， 哎， 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但是也有人有一点吐槽，哎 吐槽的来了 是吧， 啊，小齐啊，这个我们非常资深的专业的影迷，也是我觉得 四点游戏的忠实听众啊， 非常这个专业的影评人水准的小齐啊，他说看了这个《精灵旅社三》，感觉这个系列从第二部开始也有点黔驴技穷了啊，到这一部比较严重，说这个旅社的元素已经不复存在了，核心的矛盾冲突没有办法跟前两部相比啊，说是段子堆砌，笑点呢也基本停留在几个怪物的特点上，虽然现场效果比较好，但是笑完呢记不住什么，整体有点失望啊。不过呢，这个亚当·桑德勒到现在还在坚持认真拍喜剧的演员越来越少了，他说这是冲他本人的坚持，还是要赞一下的 啊。说到当中的配音演员是吧， 嗯， 精灵旅社三呢，我们看到这一次呢，虽然这个口碑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它的整体的评分还是比较高， 哎， 而且呢它的票房呢看到啊略低于欧洲攻略，因为欧洲攻略呢，可能作为非动画电影来讲它占有一定的优势， 是是是， 但是还是很厉害了， 哎， 接下来 我今天我得带着怎样复杂的情绪， 要看是吧， 精灵旅社，哎呀呀呀， 哎，那你再带点更复杂的情绪去看一看欧洲攻略， 我不去我对他的情绪一点都不复杂，啊， 来我们听着精灵旅社的音乐来看看欧洲攻略到底是评价如何，好吧，欧洲攻略呢当然它也是一个续集作品，而且其实它也可以算这作是叫攻略三嘛，对吧，我们上次说了东京攻略和韩城攻略之后，欧洲攻略走的依然是喜剧特工片的路线，喜剧特工片其实在国际大片当中经常会见到啊，包括我们知道憨豆特工这不是又有新作了吗， 对， 这一次我们看到欧洲攻略虽然是聚集了一个豪华阵容，票房还说得过去啊，因为它1亿多的票房，但是豆瓣评分实在是不敢看呢， 啊豆瓣评分已经低到3.7分， 3.7就不敢看了， 那么多垫底儿的呢，您三点七有什么不敢 看？那看跟谁比是吧？大部分观众是评价说这部电影剧情无聊啊，毫无逻辑 啊、哦， 尤其是新加入演员的演技饱受诟病。他们说了，梁朝伟也救不了。 哎呦，吓死我了！我以为骂梁朝伟呢。 你看到这几年梁朝伟其实在这个选片方面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啊？对对对啊， 我们看到 加入的不管是什么，这个《捉妖记》呀、啊，还有此前的啊，那个就是 《摆渡人》， 摆渡人 啊，是吧？ 这个好像总是跟原来我们看到梁朝伟的作品的质量 哎 完全是不同的、 哎、对对对 啊，所以这回究竟这个欧洲攻略是怎么想的也可能没想好是吧， 想的挺好 的 要带新人嘛， 好、 啊、带不动嘛、 嗯、那刚才说过了这几部这个在七夕档期当中上映的片子之后呢，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部啊，这一部应该可能开始还是让很多人很激动的，因为他们说儿时看那俩小孩啊、 嗯、 那样的一个场景今天在浮现的脑海当中，让你再看他的续作的时候应该有很多很多期待。这一部叫做《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 乌龙神石啊，是稀世珍宝，价值连城，我就是怕乌龙院这块净土会不保。乌龙神石此番再现，必将引起江湖性骚动，你们要特别小心。乌龙月的阳光还是这么的温暖明媚啊， 人中有剑、 啊、哎呀哎呀、 剑中有人。 听到这个台词的时候，大家对他们的口音应该是很熟悉的啊、 嗯、 当中有这个经典的，比如说吴孟达先生的声音啊， 对， 当然也有新加入的这个东北戏剧演员的声音。 嗯，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乌龙院的这个故事呢，大家可能对原来那个老的那个版本还是记忆犹新的， 哎， 至于它的新的到底怎么样，咱们在30秒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今天其实还是一个自由发言的时间啊，大家可以自由开火，来看看在周末刚刚过去的这几部电影你选择了哪一部，而在即将到来的新片当中你有该如何选择。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我们继续回来说说刚才提到的七夕档期的一些新电影。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应该是调过档的，我记得咱们在前不久就应该是 对 本来是应该早点跟相遇的、嗯、 对， 这部电影呢虽然打了这个情怀牌，但是呢很多观众非常失望。豆瓣评分我刚才提到那部欧洲攻略的时候说了是 3.7 分， 嗯， 现在大家打分好像有一个一致性是吧，这部片子的评分依然是 3.7 分， 哎，对对对、 啊、跟那个是持平。 嗯， 评论当中有一星的，我看打一星的啊， 啊， 那个豆瓣上大概是40%多， 嗯， 这非常厉害的一个低分啊。 就是说，基本上要去跟那个《爱情公墓》公寓，《爱情公寓》啊、 哦， 争取叫年度烂片榜的这个 真的有这个可能 冠军、 嗯、 啊。 嗯， 反正这个大家对这个电影确实不是很满意、 嗯、 啊、 嗯， 但是因为这个它的号召力吧，是吧？这看这名字，很多人他就要去。所以票房也已经过亿了， 是票房过亿、嗯、这个还是让开始很多在那个看了评论之后啊再去看票房的时候觉得不可思议啊， 所以没有办法，我是肯定不会去看了啊，我是主要去看精灵三了。 嗯， 这个欧略啊，欧略和这个 欧略 啊和乌龙啊 欧宫呢， 我肯定不去看了、嗯、啊， 看来攻略和攻略真的命运太不相同， 没错， 是吧？ 确实不一样。 到今天为止，你还听到他们说，这《如懿传》都今天上了 啊， 那欧洲、啊、不是那《延禧攻略》还火呢，哈， 是 没办法，没办法。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些呢，其实，在上个周五啊，上映的新片当中还有亮点。我们刚才在看那个排行榜的时候，似乎是听到了不太熟悉的名字啊， 嗯、 比如说有一部叫做《快把我哥带走》， 嗯、 这个名字其实听起来不那么吸引人啊。 对， 这是一部漫改电影，

得到的爱永远都只有一个。 哎，马上快点，十二点了，许个愿。 爸妈感情好不了是因为你，我的日子每天过得像在地狱一样也是因为你。可是让我许愿呢，让我希望我没有你这样哥哥。 你叫苗苗苗，你叫苗师范，兄妹。 十分已经是妙妙的哥哥， 加油十分。 就连我父母不好的关系也变成了妙妙父母的关系。 你们就不能在外面吵完了再回来？我以为我可以保护他，却没想到可能给他带来了更大的伤害。 我原来也有一个哥哥， 来给你看。 我以前真的特别讨厌他，可是后来走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我还挺想他。 谢谢你让我当了十秒的哥哥，这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我到现在才发现，原来我曾经很幸福。 的确，从这个名字上听，还有听这个预告片的感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描写真实世界当中就感情这件事情，而且是兄妹之情， 嗯， 有点感人的这样一部电影，这种风格类型的， 哎、对，这还比较少见啊。一般这种青春的呢，就奔着爱情去了， 对 是吧？ 非常少的关注到这个情感层面、 啊。而且你说这个二胎刚放开没几年啊，这个就这么大的这孩子啊，这就出来了啊。 这个电影呢当中有两位值得一提的演员啊，一个是张子枫，张子枫呢大家对他可能最熟悉的就是《唐人街探案》里边那个神秘的 哎 那个有点腹黑的 哎是 那个少女形象、 对他演技确实很厉害。 张子枫、还有一位、去年我们看到《演员的诞生》的时候有一个年轻演员像孩子一样的，他跟很多老戏骨他们搭戏的时候非常非常厉害，他的名字叫彭昱畅。 哎， 啊，这个小孩确实在《演员诞生》那个舞台上很抢眼， 也很能演。 对， 啊、 那这部电影啊，其实就是一个我刚才说的漫改，漫改嘛，它是根据中国人气漫画，一个作家叫做幽灵姐妹啊，畅销的漫画电影，它的名字就叫《快把我哥带走》来改编的。 嗯， 剧情围绕的是叫一对日常互怼的塑料兄妹展开。 嚯！ 刚开始你听到那个。台词当中有这样一段啊，是说、那个妹妹很小的时候拿着冰淇淋，那哥哥就说你这冰淇淋啊，你这个长得像坨屎一样啊，我要把它舔平了，然后这样你好看好吃，你就知道这个 哎， 相互是有这种互怼的啊， 是、 欺负妹妹哈、其实就是恶作剧嘛。这个张子枫扮演的妹妹呢叫做十秒， 嗯， 他的哥哥呢叫十分，对，就是时针那个秒针分针， 这俩活得好累啊，算着时间过的啊。 然后他呢就觉得这个哥哥啊是没有责任感，没有家庭感啊， 嗯， 所以他忍无可忍，他就许愿的时候，他许了一愿望，他说让老天爷把他哥哥带走， 嗯， 那这多坏的一件事情啊， 嗯， 一觉醒来之后呢，确实发现啊哥哥走了，成了别人家的哥哥了， 嗯， 这发生了这样一个 哎 非常。匪夷所思的离奇的这个变化，然后他享受了独生子女的快乐，但是在这之后呢他又慢慢的发现哎呦还是哥哥好， 不对劲儿， 对 啊， 还是有哥哥好、 哎、 那这部非常非常简单的可以说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戏剧冲突的这么一部电影，他居然能够在上个周末成为票房排行榜当中的、非常非常好成绩的其中的一个啊、这也真的是让这个七夕档有一点不一样， 嗯 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啊，这个就是你走一个类型的剑走偏锋啊，其实是你别看它是这个所谓比较小众啊， 说不定是意想不到的效果啊， 很有可能成为黑马啊、但是也有人这个对这电影不是很喜欢啊、小齐说了，周末看了《快把我哥带走》这片，我觉得问题挺大的，前后有点割裂啊，前一半的哥哥欺负妹妹，言行夸张。为营造冲突效果不顾合理性，而且在欺负的过程当中你感觉不到他在关爱妹妹是吧，影片到后一半强行拐弯煽情路线啊，哥哥前一半的这个各种这个瞬间啊，这个一下子就沉入到悲情的谷底了，说感觉到效果还是有点生硬的啊，他说这个一定是瞅准了年轻观众啊，然后说这个 就是我刚才有疑问啊，就是年轻观众、他得是什么样的年龄段他可以理解这个就是兄妹之间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你看别人是一回事情啊，但自己的感受，你比方说赵亮独生子女， 对 你可能对兄妹或者兄弟 他没有切身的感受， 没有， 对吧？ 太切身的， 对， 反正就是 你跟 他表哥， 对 对, 对，这个还是不一样， 真的还是不一样。 每天耳鬓厮磨，成天在一块掐架呀，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还是很有战斗经验的。 提起了好多我的往事啊， 是 我是有妹妹的人， 哎哎， 所以呢，这个方面可能我觉得这个年龄段，似乎不是特别能够很好的理解啊，就是他打的是哪个年龄段的观众？ 是啊。 那刚才说到的这部电影呢，他讲的这个故事呢，让我又想起来，这些年好像对于现实题材当中。描写感情这个事情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或者说神乎其神的那种事件发生，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让 重返二十岁啊，是吧？这样的电影，它总是在这个方面，包括前一段时间，就是我们知道那个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屋子里边，就是那 同居， 他说同居，对，他这种东西呢，好像似乎都有打魔幻的啊，这样一种 对 小小的擦边。但是这个题材是不是在接下来这一周或者更长的时间里面还会继续来吸引观众投票呢？我们得拭目以待了。刚才说到的。这部电影当中的两位这个演员，年轻演员当中还算是非常不错的演技派啊，除了张子枫之外，彭昱畅呢演这个电影，演完了人家还唱了一下这个电影的推广曲。这个电影其实主题曲当中没有这首歌，但是它的推广曲呢，你看，电影名字叫《快把我哥带走》，是吧？ 对。 然后他这个歌的名字直接就叫《快把我带走》， 哥哥唱的啊，把他带走了。 来，我们听几句啊，来自主演彭昱畅的声音。快把我带走，来自电影《快把我哥带走》。 你闪耀着晶莹的泪滴，凝结在时空的每个角落里，只愿在我手心里捧得住每一分每一秒记忆，来换取你最纯真的笑意。你紧握着七彩的蜡笔，却刻画不进简单人物关系。或许在你脑海里，我已成错误的角色变异，遗失在你可以忘却的缝隙。把所有星空下的能量都收集保护你，就算黑夜静止沉溺了消息，快把我带走，远离这纷扰世纪，多陪你一万米，终点线的飘带靠近。 这就是来自彭昱畅啊演唱的《快把我哥带走》的推广曲，叫《快把我带走》。好演员，这个非常年轻才能演这样的题材啊。刚才说《快把我哥带走》应该演的就是两个十几岁的这样的孩子的事情。这部电影在上个周末确实是出乎人意料的成为了电影市场的黑马。那说过了上一周这七夕档期的这些电影之后，马上来展望一下在本周五。其实这一周不仅是周五啊，都会有陆陆续续的几部新作会到来。刚才说到本周五的时候，第一个要说的就是漫威影业出品的漫威宇宙第20部电影又要来了。这部电影我记得在那个复联三的时候，好多人说有了它、这事儿就解决了，是吧？ 对这个也是蚁人的第二部啊，我也是等了很久了 蚁人系列的第二部电影，这依然是由这个佩顿里德执导，保罗路德，我们知道蚁人的这个这个演员，然后还有伊万杰林莉莉和迈克尔道格拉斯，以及迈克尔佩纳、汉娜乔恩、卡门，以及那个第一代的黄蜂女米歇尔菲佛主演。蚁人二在这个周末，也就是8月24号星期五，就会在中国大陆正式上映。 We unleashed something powerful. The only chance you've got is together. There is another person I can think of. What's up? Maybe I'm doing it wrong. What's up? What's up? Did it? 就听得特别不像是漫威的东西啊，就是漫威没有那么沉重，但是也没有那么的小轻浮，是吧？ 因为他这个里边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喜剧角色啊，在这个蚁人的个人电影当中，他这个时间是美国队长三内战的这个两年之后， 在那之后， 对， 还在美队三后面， 哎，应该就是说灭霸出来之前吧，感觉是这个时候的事儿， 对， 有点像那个复联三前传一样， 没错，没错，这 里面写的这个蚁人啊，在第一部里面不是他被已经抓了嘛？抓了，然后没对他怎么样啊，签一个认罪协议，然后就软禁起来了。 哎、 但是新的一场危机，什么危机呢？就是有人用这个量子物理学啊，在搞一个试验，结果呢被坏人利用了。 哎， 这个时候呢，斯科特也就是这个蚁人啊，不得不重出江湖，哎，跟黄蜂女一块并肩战斗。 I just have one question. When Cap needed help. 啊、这个预告稍微正常一点啊、 嗯、 刚才那个听起来特别像一个喜剧片不过人家说了蚁人确实打的是这个轻喜剧的这种小风格、啊、 是是、啊、 蚁人二黄蜂女现身在世界各地其实已经陆续上映了美国已经上个月初都已经上了、啊、 而且口碑还是不错 口碑挺好的然后看到这个烂番茄网站收录的211家媒体当中 86% 的媒体是给了正面的点赞的评价 嗯 新鲜度比复联三的 83% 还要高 哇 不得了啊 啊一定要抢先看 对、 啊、 说是评分高于复联和复联三、 斯文说了啊很期待碟中谍六和蚁人二、嗯、啊特别这个期待尤其是漫威系列、啊、 嗯嗯刚才说过的这是这个周五的强档影片蚁人二有这样的电影坐镇好像似乎其他电影是不是没有市场了、 哎、 一般来说大家都是这么想 显得 来我们来听一听还有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呢应该是它的男主演Number One 啊，这应该是最受人关注的甄子丹的新电影，好像之前都没怎么听说是吧？ 嗯， 叫做《大师兄》。 没教室津贴，没下班时间， 开学日不要迟到。 Good morning， 我的中文名叫做陈霞。 你发脾气， 你好帅。 陈老师，我想这个东西你应该用得到。 甄子丹、陈乔恩的大师兄，这名字听起来特别像《西游记》里面的东西啊。这个这回甄子丹说了，不是纯粹的动作片了，它是一个教育片啊。 嗯， 演的这个退伍的特种兵叫陈霞，回到他的这个母校中学就去教书去了。 嗯 啊，然后呢，陈乔恩呢就是那种就是特级教师啊，就是要以理服人的啊。他演的一个角色呢，就是要专对付坏学生的。 嗯 啊，所以这动作在当中又是一个看点。 哎，要有一群这个叫问题少年啊， 嗯、 斗智斗勇、嗯、啊。 我在想，这个中学真是他难道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工读学校吗？有这么多坏学生啊？ 这个我是昨天还看了巨石强森的一部纪录片啊，因为你要知道，巨石强森成名之前，在他16岁之前8次入狱。你能想象吗、 哦、问题少年 问题他就是一问题少年、嗯嗯嗯、后来呢就是他主要拍摄的这部纪录片就是你说的、 哦、 这种 教育类型 就是有些孩子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嗯、 是吧家庭原因啊对吧、 嗯嗯、 还有一些什么社会原因啊、 嗯嗯、 所以他这个造成他的失足是吧 对 那么通过这样的这个老师的这个教育他就有可能就是真的是改变自己原有的一个人生的模式、 嗯、改变命运、 哎、 嗯嗯甄子丹的这部电影呢就是说甄子丹自己还说了说本来可以你们说我可以继续拍什么杀破狼啊叶问啊我为什么拍这个电影呢我认为这个更重要啊这是他好像一向以来他就有一个观点就是他认为他的动作戏、 嗯、 特别是追龙的时候我记得他说过、 嗯、 他说他后悔拍这样的角色、 哦、 是吧、 嗯、 他总是想着用更正面的形象来引导青少年、 嗯、 我们来拭目以待啊大师兄在这个周五看看他能有多少市场份额、 嗯、 接下来还有一部电影这也是很多日漫迷啊期待已久的他的名字叫黑子的篮球 库库尼 列斯的贼。这个今天我们在办公室，我们俩说话的时候说黑子篮球， 嗯， 一片这个不知道的声音，是吧？ 对对对，啊，好像对这个的他的知名度啊，远小于灌篮高手啊。我在网上发现呢，这个基本上黑子和灌招呢， 灌招 啊，就是一个叫黑篮嘛， 嗯、 黑篮和灌招。 嗯 粉丝不是一群人啊，喜欢灌篮高手的很多朋友都 不 喜欢黑子篮球啊。我个人也更倾向于灌篮高手，主要黑子篮球这人我不认识，我老得通过头发颜色来判断谁是谁啊。 但是今年说是这个黑子篮球是10周年嘛啊，所以呢，他有一个这样的契机。其实这部电影在去年年初。2017年的3月18号已经在日本上映了，而在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呢，也都是在去年的4月份都上了。 嗯， 所以，可能我觉得它这个时候上，市场份额并不会有很大。 哎，但是这个，我们这一次的普通话配音的阵容相当之强大， 嗯、 我们非常熟悉的啊，曾经在咱们文艺广播《话说天下》当中啊担当主持人的阿姐， 对对对， 也有这个。就是在这个声临其境节目当中啊，特别火的啊，是吧？